那个小蔡依林出来了吗？哎，又是一个蔡依林出来了吗？声音真的很像，也是那种很有魅力的、很有爆发力的感觉啊。哎，回过头来说说刘志佳，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实力派了，赋予了这首歌曲全新的生命力。在某某音乐平台上的这个评论也是很多很多啊。很清新悠扬的节奏，让他的音乐风貌有了全新的升级体验，大家对于他也更多的期待了。所以志佳佳佳，你要多多努力加油了哈，加油佳佳。好了，北京时间9:05:15，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聆听的好朋友。今天是好日子，2021年11月18号，怎么好？18号。好了，今天限号是3和8。如果您的机动车尾号是3或者是8，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这个汽车的大灯起雾了，有水该怎么办？比如说昨天下雾了哈，哎，早上出门的时候就看到，哎，汽车大灯上也是水，反光镜上也是水，前挡风玻璃上更不用说了，也都是水，那该怎么办呢？别着急，待会儿进入到我们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再给大家做详细介绍。还有就是汽车最多，最好是多久打蜡一次呢？不打行不行？待会儿也给你解密啊，解密。还有汽车音乐会的年末特别企划2021打卡心愿清单正式上线，今天的第7站，冬天一定要来天门山，张家界不可或缺啊，是吗？那赶快计划走起啊。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冬天呢，一定要来张家界的天门山啊，真的是太美了。哎，赌你来了肯定舍不得走。去到的时候呢，发现和想象当中的重峦叠嶂不同。如果雾很大，就像昨天哈，完全看不清楚远处的山，但是树上呢都挂满了雾凇，加上四处飘散的云雾，真的是既动人又动人。第一个是很冷，那个两点水的冻哈，第二个是动人动心的动哈。有几点攻略要记清楚。第一，天门山的门票分成 A、B、C 三种不同的线路，如果你只能订到 C 线，那么要先坐缆车到半山腰，然后爬天梯到天山门，再坐很久的扶梯才能够到山顶。其实更推荐 A 线哈，因为直接坐缆车到山顶了，最后在山顶绕一圈，在天门山洞下来，不走回头路，而且很省力，超级的方便。还有第二点呢，就是可以提前买一双防滑的鞋套，也可以在现场20多块钱买，好，非常的实用。因为路面上都是冰，很滑。要是平常还好，在那里的栈道旁边就是几百米的悬崖，心理压力超级大呀，还不能好好的欣赏美景。所以如果你觉得我心理足够强大，没问题，好，准备好装备，咱们走起。第三，其实雾凇呢已经够美了。如果你觉得还不够，我们可以给你推荐另外一个宝藏，天门山寺，真的可以用绝美两个字来形容。冬天去呢，屋檐上都是冰柱，再加上树上挂的雾凇，远处山头白茫茫的树林，搭配着寺庙红色的墙壁和精致的建筑设计，千万不能错过哦。第四，当你出了天门山寺，有一个可以坐森林小索道的地方，一定要坐，不然你绝对会后悔。这条索道呢，会经过两个挂满雾凇的山头，视野超级棒。唯一不足的就是设施比较简陋，坐上去可能会恐高，担心自己会掉下来，但是我觉得你应该不会掉下来吧， 应该不会掉下来。 好吧，想挑战的朋友走起吧。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Say that you love me, say that you care. Say that you love me, say that you care. 孩，她天真活泼可爱，在等待有个人可以给她一生三千宠爱，不需要很有钱，不需要很帅，她脾气古怪，有时候包容，有时候你必须忍耐。为什么他竟然爱上他的，到底在想什么？他是否忘了帅哥不能爱是什么，让他乱了方寸，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想说这怎么可能，他舍得舍弃自己的尊严与爱好，你最难的游戏一点都不害臊，一天到晚在他身边又闹又吵，只为了能够被他瞪一眼就好。但他在这边而他在那边，想被他捧在手心上面，而他总做事而不见，脑袋中却浮现，眼前尽是他在微笑的画面，而他说。谎言要承诺，他和他的爱情绝不懒惰，就算有不安定的因素随时出没，他也能排除万难和他一起度过。不过这漫漫长冬，长冬后满面春风，春风吹到他心中，心中尽是无限的感动。他不自觉注意他任何的一举一动，才发现自己早已不小心沉溺其中。他知道，我想是他知道，所有他的一切他都知道。他看到了他如此掏肺掏心，心里早就想把他抱紧。不管未来艰难险隙再多，只管现在能够相爱再说。想一起完成的事情太多，就怕时间不够，而他说。 安全妈妈和王威登带来这一首柔情似意的歌，柔情似意 See you love me。 林麦可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恶作剧之吻电视原声带专辑当中 OST 哈。安全妈妈的这首 See you love me 是不是也唱出了很多的人间柔情，人间的甜蜜。2004年呢，在周董周杰伦的支持之下，南拳妈妈以首张专辑《南拳妈妈的夏天》正式出道。2005年，杨瑞代退居到幕后，在梁心怡的加入之后，推出专辑《二号餐》。那么这首歌曲呢，就被收录在其中。您会觉得，原来觉得杨瑞代的那个南拳妈妈好像挺好哈。后来换了女生之后，觉得好像挺有新鲜的感觉哈，就是一个团体，然后有一个女生担任主唱，现在很多团体都是这个样子的哈，好像挺符合现在人的这种审美哈。后来杨瑞代就自己单飞了哈，也不错啊。好了，几种方式和我互动，家族群当中还有听听聊天室，普及知识来了吗？生如夏花来了吗？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欢乐咖啡时光笑笑爱天天，知道不用看，白纸半张，你们都会在好先生最近都在吗？好了，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有没有新朋友呢？今天我们要为新朋友送上一份礼物，就是新朋友啊，为你添料。 喂，谁啊？ 哎，先生您好，您咖啡到了，您下来拿一下呗。 啊，

其实在双鱼之前呢，叶蓓的纯真年代就已经在90年代末大受欢迎了，其中的蒲公英啊、碧小调、雨后、纯真年代等等传唱度非常之高。好了，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双鱼啊。对，再补上一句哈，也听过叶蓓的这个现场的自己的表演哈，就是自己拉一个乐队然后自己来唱歌，完全是自己来制作的一个现场的小型演唱会啊，也参加了，很棒的，很赞的。来，叶蓓双鱼。 初到海里的时候，游过你的身边，望着你，已经忘了吗？从那次水草相见之后，一直是我和你相偎，我们仰起头，看那金色的太阳。清香的气息，我们要歌唱，歌声划过天空，我们要相伴，像人们多么美，看着我嘴唇轻轻蠕动，微笑留在你的嘴边，让我们点头轻轻示意，忘忧忧 车音乐会的咖啡音乐时间。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Auto Music，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我，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你是我的快乐。 许慧欣，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好了，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前十名歌曲了。哇，越来越精彩了，第十到第六位的歌曲值得你期待。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Auto Music， Auto Music。汽车音乐会，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 优雅风度。 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 勿忘初心。 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

看你入眠，希望没变，不可能一生不变，但是事情会如愿，兄弟回到我身边。好久不见，当你看到我出现，再次回到你耳边，再次陪伴你入眠，希望没变，不可能一生不变，但是事情会如愿，兄弟回到我身边。 陆正廷是追求个性的音乐人 LJ 哈，不仅是同龄人当中耀眼的 rapper， 同时呢也是同行业人心目当中全能的星星哈。天后努力和机遇推助他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这个原创音乐人当中特别的存在。这首《好久不见》唱到的就是爱情和友情，可能呢就像能量守恒定律一样，离别之后呢也会有重逢，错过呢是为了新的遇见，经历过黑暗就一定会有回到光明的那一天啊，这就是能量守恒定律啊。很多人可以这样来运用能量守恒定律哈，就咱俩分别总有再见的那一天，错过了你一定会遇到更好的，更好，这能量不守恒了哈，能量加量了哈，能量加倍，当然需要主播来送咖啡了，我懂的。好了，听听聊天室来下单吧，来进入听听聊天室，怎么进入呢？下载听听 FM，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记得一定要选择汽车音乐会的聊天室，别进错门了。然后呢，把你的地址和电话悄悄话的方式告诉我就好了。那有很多的音乐，什么怎么能少得了咖啡呢？有咖啡怎么能少得了伴侣呢？就是一些好听的音乐哦。好了，刚刚为你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到第六位的歌曲，然后我们听到了第十位陆正廷《好久不见》，上周第十五名，本周上升五位。好了，那接下来继续攀升了第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像一阵风掠过我身边，当你错身过的瞬间，忽然间想要去很远，和你去看繁华世界。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out. Whatever it takes, not for a destinat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All the colorful days, never lose my passion.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out. Whatever it takes, not for a destinat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All the colorful days, never lose my passion. 张亚东这个名字可以算得上是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的代名词了。朴树的这一首 Colorful Days 就是他编曲和制作的音乐之一。在忧郁的自我当中，朴树把这样的情绪重新打开 Open， 在彷徨当中去寻找热爱生命的音乐浪子。而这样一首充满五彩缤纷的音乐制作过程当中呢，也是从构思到成品一气呵成了。浪漫生活的舒适感、梦幻感、旋律的轻快，再加上编曲电子的 loop， 使得整首作品呢一扫往日朴树那种音乐风格，底色也是无限的增大，亮色也是不断的增强。朴树 Colorful Days 送给你，也希望你心花怒放，你的每一天都是五彩缤纷的，充满亮色的。Come on，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九位，你熟悉的、你喜欢的朴树的 Colorful Days。 好了，还要继续攀升了，又是一首翻唱作品，第八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因为可爱的梁静茹，我们知道这首歌勇气，在跟着她一路走过来，也在一路唱这首歌。现在我们听到金池重新演绎的版本，好像这首歌曲也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有勇气的爱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有勇气的爱是一件多么浪漫的事情，值得期待的，大胆去爱了。金池翻唱的勇气，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八位。 你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不 如今的矜持早已经跳脱出中国好声音比赛当中穿着蓝色裙子唱着夜夜夜夜的新人，而拥有太多情感作品懂爱的大女人已经是冠在矜持的头上了哈。提到懂得爱情啊，梁静茹自然称得上是情歌小天后啦。而矜持的嗓音呢，虽然隔绝了小女人的甜蜜，但是成熟当中的无限的勇气也让她走到了今天，站稳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这种磨砂质感的嗓音演唱的勇气一点也不输原唱哦。有可能你会喜欢小女人的那种勇气，也更喜欢矜持这样大女人的勇气吧。上周全新推荐的一首作品本周也是空降到第八位。不管是原曲这首作品流传广泛流传人心的加持，还是说矜持本身的演唱实力，让这首作品都是上乘的，有不俗的表现哈。好了，要继续攀升了，第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转换一下情绪，来有请哈林庾澄庆带出这首2013年的作品《脚踏车》。百老汇风格的作品，拓宽了哈林庾澄庆广泛的音乐面向。这是他庆年之后再次发力，让喜欢他的歌迷等太久了。好在给我们带来很多的 surprise， 新潮又具有高度实验性的作品，保留原来音乐风格的同时，继续深入挖掘。好啊，总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哈！喜欢你，哈林庾澄庆，《脚踏车》本周第七位。 骑着我最心爱的单车，在路上听见有人对我说 hello， 我们点点头，挥挥手，从此变成了好朋友，一起想。 赞赞赞！ 我觉得就等着最后这句啊，哈喽一声进来赞。其实你会觉得他在音乐当中特别玩花样，每一首不同的音乐他都给你不同的惊喜哈。这首音乐可能亮点在结尾处，这首歌曲亮点可能是在中间哈，不经意的地方，或者是这首歌曲亮点干脆就在一开始就抓你的耳朵哈。好了，哈喽一声进的脚踏车也是上周全新推荐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七位。还记得在上次播放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听听聊天室当中就有一位朋友说，哇，这首歌好好听哦，好喜欢。记得我们以前播放过范玮琪范范的版本 I think I， 当时好像并没有人有太大反应啊，但是当我们放出这首歌曲原唱的时候，真的有很多人有反应，哦，这首歌好好听，一听到这样的歌曲就想起了浪漫满屋。是啊，有的时候我们就说这就是 OST 哈，这就是OST 效应，就是这首歌曲如果没有这个影视剧的这个画面来做烘托的话，可能就是一首流行歌曲而已，但是如果有了这个画面来做烘托，那就是相得益彰了。好了，接下来正是这首歌曲继续攀升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六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韩剧《浪漫满屋》的主题曲 I think I 来自星，这首歌曲其实也被翻唱了很多的版本，我们来听原唱第六位。 큰일없다고아닐거라고믿어줘내가그댈사랑한다니말도안되죠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Angelina, baby, please, please, baby, be mine. Angelina, do ya cha-cha, forget about the time. Sign your name across my heart. Honey, ain't that smart? Angelina, ready, steady, start. We can cha-cha on the floor. We can cha-cha on the couch. Baby, we can cha-cha all around my house. We can cha-cha in the night, cha-cha till 2. And if you cha-cha me,to cha-cha you. Oh, Angelina, Angelina, Angelina, oh my sweet señorita, Angelina, Angelina, I bet that we sweat. Angelina, Angelina, be my señorita. Oh, Angelina, 来自 Lo Vega 的这首 Angelina， 简直就是为恰恰舞量身定做的一首音乐哈。2001年发行，那一种热情如火的微笑，还有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都在这样的音乐当中被唱出来了。实在很难想象哈，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以严谨著称的德国，用力唱歌，用力跳舞，可能这是我们没有能够看到的他们的另一面啊，德国人的另一面。那表面上我们感觉德国人很严肃啊，特别严谨，但其实他们背后也有这种玩世不恭或者这种热情如火。来说说 Lo Vega， 他从17岁开始就对这个节奏蓝调啊、reggae 等等音乐很感兴趣，并且呢，也从这个时候开始对自己的音乐有了向往，然后最终走上这条道路。其实我觉得任何事情从娃娃抓起很重要，从兴趣开始培养更重要哈。Lo Vega Angelina。拉开了汽车音乐会第二个小时的大幕，我是腾兵，你是谁？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有没有新朋友继续来打卡报道哈？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汽车大灯起雾了，有水怎么办？ And friends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哈，来，如果汽车大灯起雾了，一般如果只是起雾是正常现象哈。车灯起雾简单来说就是水蒸气在灯罩上面凝结产生的，和挡风玻璃上面的起雾道理是一样的。那么车灯起雾一般是需要三个条件的，第一水蒸气，第二凝结核心，第三较大的温差。那么在车灯的照射下面，水蒸气温度比较高，车灯罩子上面的温度又比较低，这样呢就起雾了。需要注意的是凝结核心这个点，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水蒸气需要附着在别的东西上面才能有雾啊，它是不能自己完成的呀。车灯的话呢本身又不是完全封闭的，其实呢是会有通风口来平衡内外气压的，但是为了避免空气当中悬浮的颗粒随着气流跑到车灯的里面，所以在通风口的地方呢一般都有空气过滤净化膜，所以说车灯内部是不会产生凝结核心的。如果是进水，那车灯就真的有问题了。比如说起雾更严重哈，在车灯里面发现有水了，这种情况一般是大灯密封性出现问题了，灯具自身的密封设计不良，插件和线束之间的密封配合不当，灯具和车身的间隙定义不良，通风孔损坏等等情况都会造成车灯进水。尤其是洗车呀、下雨呀、下雪或者是这个溅上水的时候，判断车灯是起雾还是进水很简单，黄金法则就是看看是否有积水，如果说严重的起雾可以把它认为是积水在同一个性质，如果你开着灯一个小时之后雾还没有消失，那就是车真的进水了。我觉得就是拿毛巾擦一下嘛，如果是这个外面的雾擦了之后没有问题，那就里面没水，如果拿毛巾擦完以后还感觉雾蒙蒙的，那就是里面有水了呗。嗨，赶紧去这个修理厂或者 4S 店去修一下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了。好了，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还是一首非常欢快的作品，来自 Kelly 陈慧琳，大日子。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表态。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arry Jack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3:25，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好了，接下来呢，应当是一则振奋人心的消息哈。今天周四来关注赛车，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中国的首位 F1 选手最近诞生了。中国赛车职业选手周冠宇签约了 F1 阿尔法罗密欧车队，成为了中国首位征战 F1 正赛的选手。同时呢，该车队也宣布了2022赛车的阵容，在 F2 排名第二的周冠宇取代了吉奥维纳茨成为新的车手。由于每年 F1 呢只有20多个正式的车手哈，这是一项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参加比赛的运动，而车队参与比赛维保车辆以及日常运营的开销很大，所以带资进组在 F1 当中已经是常态了。对，F1 车迷呢表示说，有的车迷也是说哈，花3000万欧元赞助费，对于付费车手们来说，已经算是比较低的价格了。所以呢，就是为什么F1 这个赛车总是与中国的赛车手无缘，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呢。可能有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水平不够，而有的时候确实是因为其他一些因素。不过呢，这些因素慢慢已经不是事儿了哈。天空飘来5个字，那都不是事儿，加油，中国加油啊！进入到 F1 哈，正式成为了首位的 F1 的正式车手，加油加油！好了，接下来呢，就为车手，为赛车量身定做一首歌吧，来自Chester 的这首《Siri》，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Those incredible days, why did I hurt you now? Everything is lost, every bridge I've never crossed, never crossed. I am SORRY

yeah, oh yeah, yeah. 一个哲学家。 情泛泛哲学家，这里是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待会儿回来听谭咏麟《爱多一次痛一次》，胡夏的小宝贝，还有郭采洁《Love and Love》。 不需要说，不需要听，不需要那么忙。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排行榜， 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 汽车时尚资讯， 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 汽车音乐定制， 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 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Something I ain't heard before. Oh, I've been dreaming about it, and it's you I'm on. So stop thinking about it. Can't we just talk? Can't we just talk about where we're going before we get lost and be our thoughts? Can't get where we go without knowing. I've never felt.If I'm moving too far, can we just talk? Can we just talk? Figure out where we're growing. Penthouse view, left some flowers in the room. I'll make sure I leave the door unlocked. Now I'm on the way, swear I won't be late. I'll be there by 5 o'clock. Oh, you've been dreaming.And I'm what you want. So stop thinking about it. Can't we just talk? Can't we just talk about now before we get lost and be our thoughts? Can't get where we go without knowing. I've never felt like this before. I apologize if I'm moving too far. Can't we just talk? 这是 Shelly 和 Disclosure 共同合作的这首 Junk， 在2020年，也就是去年获得第27届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最佳 R&B 歌曲奖，最佳的 R&B 歌曲奖，很不错啊！在这个公告牌上获得最佳奖，那是相当不容易的。是去年的事情啊，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这样的音乐类型 R&B 哈？那么对于这样的歌曲，你一定不会抗拒的。Talk 来自 Discolors， 这个名字怎么念起来这么拗口呢？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接下来要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谭咏麟谭校长的《爱多一次痛一次》，其实这首歌曲旋律大家很熟悉哈，有两个版本，粤语版本还有这个普通话版本。永远25岁的谭咏麟谭校长，1993年专辑《笑看人生》当中的这首歌，和他的上两张唱片《爱情故事》和《情心一胆》有所不同的是，这次的校长呢没有过多的新鲜尝试哈，老老实实的唱起了他拿手的情歌，魅力依旧是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这个杀伤力、号召力的哈。哎，歌曲当中那一份淡定和洒脱的深情，是在当时大红大紫的其他歌手身上所找不到的。所以人家是永远25岁的谭校长嘛，来，谭咏麟，爱多一次，痛一次。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 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 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正好将一切感觉遗忘，如若能习惯忘掉你也不错，我说我不哭泣所以不难过，再次见你如何可决绝，这一杯却等于解脱，爱多一次，醉多一次，也得分手，醒觉后不再回头，爱多一次，痛多一次，谁能忍受，个人痛苦已足够， 再回头，爱多一次。 爱多一次，醉多一次，也得分手。等最后一次白头，爱多一次，痛多一次，谁能忍受？一个人痛苦已足够，忘掉谁是我，暗室中独坐，想哭出一次都不等于难过。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 Carrie Richardson， Hey， 陶喆。 下 郑秀文， 如何让爱决定你够不够？ 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 汽车音乐会， 选择我， 就对了。 悄悄的嘴唇，圆圆的脸蛋，深深的酒窝，甜甜的下巴，长长的睫毛，大大的眼睛。My God， 这世上还有这样女神，像漫画里面，会低着头害羞，怎么办？就这样深深的中招了，叫你一声小宝贝，最亲爱的小宝贝，别人不行就你对，说什么我都 OK， 喊你 baby 小宝贝，甜蜜包围这一切，幸福逃跑我来追，再多累都不疲惫，叫你一声小宝贝，最亲爱的小宝贝，别人不行都你对，说什么我都 OK， 喊你 baby 小宝贝，不管世界怎么变，我都在身边让你陪。眼睛 ，My God， 这世上还有这样女神，凝住了呼吸，就快要窒息，哦，怎么办？就这样深深的中招了，我只想叫你一声小宝贝。亲爱的小宝贝，别人不行就你对，说什么我都 OK， 喊你 baby 小宝贝，甜蜜包围这一切，幸福逃跑我来追，再多累都不疲惫， baby 请你知道我是认真的，虽然有时我总爱开玩笑，但请你相信别笑天真，让我守护你，我的小宝贝，叫你一声小宝贝，最 亲爱的小宝贝，别人不行就你对，说什么我都 OK。 Honey baby 小宝贝，甜蜜包围这一切，幸福逃跑我来追，再多累都不疲惫。叫你一声小宝贝，最亲爱的小宝贝，别人不行都你对，说什么我都 OK。 Honey baby 小宝贝，不管世界怎么变，我都在身边让你陪。Yeah， 我的小宝贝，我的小宝贝， 我的 小宝贝。 别人不行就你对，你说什么我都 OK。哎呀天哪，这得被宠成什么样子。2011年胡夏那些年横扫各大颁奖礼之后，紧接着2012年推出这张叫做《燃点》的专辑，一共是一首作品，其中小宝贝很特殊哦，也刷新了大家对于胡夏既定的印象。好了，又到收工歌的时间了，今天收工歌交给郭采洁带来这首 Love and Love， 关于泪水和成长的故事。好了，听歌之前同病和你相约，明天同样的时间北京音乐广播9点汽车音乐会，记好时间和地点哦，明天见了。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明天见。 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9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